跟谁学呢？ 跟我学啊，我教啊。 您懂外国话？ 呵，太懂了，太会了。 哦，您会哪国话？ 哪国话？ 嗯， 多了，我说不上来，我说多少话。 哦， 英话、法话、德话、日本话、苏联话、异国话，好些国话，我说不上来，我都会多少？我说不上来会多少？ 是啊， 多。 那我可以跟您学习学习吗？ 可以啊。 啊，您教教我。 您哪天要学，您找我去。 我不用哪天，我今天就学。 今儿学 啊？ 哪儿学？ 现在学。 在这儿 啊？ 学不了。 怎么？ 那没那么快，一问就会。一问这玩意儿看太易了。学外话哦，一问就会，打听道成了，一问就知道 啊。 算你聪明，你得学半年。 这我知道。 我当时就问就会了。 对了，当时我要学会多少那是不可能的，我当时学一点，让您听听我的发音行不行？如果一听说是发音行，能学，我定时候我就找您去，我跟您学，下功夫。你一听我这发音不行，咱别耽误功夫，我就不学。 哎，这对， 嗯， 有理。有你 啊， 是这意思。这外国话主要就是音 啊， 我们先听听您这音怎么样？ 对， 发音对不对？ 嗯， 外国人说话用喉音，咱们中国话是丹田音。你听字儿对了，音不对，白费 啊！ 你甭下那功夫，趁早别学。有的人学外国语学好几年，跟外国人说，外国人不懂，有这个时候没有啊？ 有啊。 那怎么回事啊？就是字儿对音不对，那白费 哦。 我教你教你正音， 好好好， 教哪话？ 教英国话。 教英话，教你英格兰，英格兰的正音。 哎， 怎么样？ 我问你两句吗？ 行了，学对话，学单句儿。 不懂啊，什么叫对话？什么叫单句儿？ 对话就问答话 啊啊， 买东西问价钱呢？ 哦哦哦， 打听人呢？问路啊？这是问答话。 哦，这是对话。 对话的。 哦，单句儿是什么？ 单句儿就小词，小生字。 哦哦， 桌子怎么说？ 嗯、 请坐怎么说？再见怎么说？就这样的。 哦，那我学这个单句儿。 单句儿也可以、啊、你听 我问您两句啊。 哎，对，哪国话？英国话 啊。 对，行。 这个 别忙，别胡问我。打个小不打个小？ 打个小。 打个小好好小。哎，别胡问，按规矩问。你别成心找别扭，你弯心眼你非得问住，你找我说不上来呢，你成心把我问住，你给我来个难看，趁早别去。 那怎么呢？ 你按规矩问。 我不懂。 你就按规矩问。 我没学过英文，我知道什么是规矩。你比方我问出这句，你说不行啊，这句不在规矩啊，这句错了，这句没规，那怎么学啊那个？ 你就按规矩问，我就能说呀、啊。 什么是规矩？ 你这个人，你看， 嗯， 外国人有这么句话，有这么句词，有这个东西，有这个名词，这可以问。 哦， 根本连外国人没这么句话，那你问我，那你为难我， 嗯， 那我说不上来。你问外国人，你不胡问我，吃得开，怎么说？那不搅闷，怎么没这么句话，外国人没这么句话、 哦、 那你这你问这可不行 哦。 哎，这出规矩不行。 嗯， 名词也是东西，这样爆肚怎么说？没有，外国人没那么东西。哎，豆汁儿这也不行、 哦、 哎，这个兜兜带着兜兜怎么说？没那个东西，那也不会。屁股帘屁股帘这也不行。 我不是那么问，那我是胡问了，那我胡问，人根本外国也没有这个东西、 哎、 让你现翻吧也费劲，反正外国也得有的、 啊、只有的。哎，就桌子就请坐，这个请坐吧，请坐也行。哎，烟卷也行，烟卷问烟卷吧。 怎么你非领着我就问桌子请坐呀？我不问这两句，烟卷我不问，帽子叫什么？ 先削别的，先削别的，先削有用的，你别胡来。 哦，这帽子胡来。 哎，胡来 不 行。 这个英国人戴帽子不戴？ 胡来没有，胡来不行，胡来不行，胡来都不行。 他不会，他就告诉我胡来。 谁不会？你怎么说不会？我告诉你，我不会啊。 英国有帽子没有？英国人都光着脑袋出来，不戴帽子吗？这帽子叫什么？这怎么叫胡来呢？ 你按规矩问呢？ 这就是规矩啊。帽子。 帽子不行，帽子没法说。 怎么了？ 说不了。帽子多了怎么说？我说哪个？ 嗯， 草帽、皮帽子、毡帽子。我说哪个？你说说哪个？ 你甭管季节，你甭管它草的、皮的，就说帽子。要说英文，那帽子叫什么？ 就学这句啊。 嗯， 帽子。 嗯， 外国人说话用喉音啊。 哎， 帽子。行。哎，拜托各位啊、 嗯， 我可不知道哪位会外国语啊。 啊。 我也不知道你们哪位念过英文。 嗯， 如果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 哦， 请你们千万别管。 啊！不讲话，你叫人别管，这怎么讲？ 算我拜托啊，拜托啊，帽子啊， 帽子， 妈。 什么？没听清楚， 来来，刚小就这样， 你再来一 小就小这， 头一句帽子叫什么？ 妈，这音，你就练这音吧。 哦，帽子叫妈， 有门有了，先记着 这音怎么样？ 先记着 哦。 哎，刚小初学乍练就练这个，先别到外头说去啊。 哎，不说， 先别说，你外屋话去，你会的少啊。刚小你先别说， 对， 到哪儿别说啊。 哎， 你跟人一说这个，他人问你一句外话，你没有不会了， 会的多少再说。 好了，刚小这 先记着，先记着， 千万别说。 哎，这穿袜子叫什么？ 娃娃， 叫娃娃。 嗯，有了。 哦，吃那个包子叫 爸爸， 爸爸。那么吃饺子叫饺饺。 哎，行啊，这外话你有点啊。 我有什么呀？我这有这玩意儿啊？ 这不都对了吗？ 都对什么呀？您这是外国话吗？这是小孩刚会说话。我要戴帽子，我要穿袜子，我要吃包包。 你先记着。 我记这干嘛？ 你慢慢来呀。 干什么呀？ 可千万别到外边说去啊。 我跟谁说？我四十多了，我见人我要吃饺饺。 好了，听众朋友，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要先暂告一个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你一起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

童男子来了呢，这是人，这 童男子、嗯、这还一脸褶子， 你哪有褶子？没褶子，多平整。 你瞧，你仔细看， 我仔细看， 看看看这儿，看见了吗？ 啊、 嗯，鱼尾纹，看、 哦、皱纹啊 啊， 皱纹不新鲜，皱纹不新鲜，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的多了。那 谁呀、 啊？这属于什么？这吧，这叫小人老脸儿，早熟啊。早熟，这样我见得多了。 谁小人老脸啊？ 啊， 我这快四十了，我得算中年了。 算中年？ 那当然了。 就算你四十， 嗯， 快四十了，算你四十 啊， 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哎呦呀，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 嗯， 现在啊，二十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是啊， 呵，我见了。 哦， 有这么一回啊， 嗯嗯， 电台呀、啊，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哦， 叫什么呢？ 嗯， 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哦，这我知道， 啊， 就在这个南市口， 啊， 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咱们的园子 啊， 在那次晚会上， 嗯， 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儿， 哇，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 嗯嗯， 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嘿，你瞧这个寸劲儿， 他刺痒啊！ 啊， 一打屁粉坏了， 怎么了？ 把下面的词儿全忘了。 哟，反正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哎，忘词儿背不住。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我唱的 啊， 武松， 哦， 打虎遇凶那段。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嘿，单弦三大派嘛， 啊， 荣。常谢， 嗯， 荣建臣、常树田、谢瑞芝嘛，这有什么这？ 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对， 我没赶上啊。 啊， 我学的是谁呀、啊？ 谁呀、 啊？他的弟子。 哦， 有个刘洪元先生， 唱得好， 可是把词儿忘了。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行啊， 您给我们学学。哎、 前面是这个起头， 嗯， 数唱。 对 提了啊， 嗯嗯， 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就这儿忘的， 嗯嗯嗯， 噔噔龙框，噔噔噔噔噔个龙框，噔噔噔噔噔个龙框，武大郎， 噔龙框， 泪盈盈， 咚儿里个咚， 上前来搀起这位好汉二武松， 嘚儿隆个隆的咚，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咚个隆嘚儿隆咚隆，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噔噔里个隆， 还真有点味儿， 你呀。打伤了人命， 嘚隆哐， 逃出了家中， 咚个里个咚，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苦又伶仃， 嘚隆个隆的咚， 张大户他们家中是正把人用， 咚个隆嘚隆，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啊切， 嗯， 喂。 怎么了？ 一倒在他家， 怎么着了？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呦，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这时候在第一排上， 嗯， 有个青年人， 嗯， 站起来了。 嗯， 别着急，往下唱。一倒在他家去做长工。 哦，对，我去做长工， 唱下来了。 呵，唱完这段， 嗯， 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儿，咱俩得交个朋友。 嗯， 你贵姓 啊？ 难怪我姓丁。 姓丁 啊？ 他叫什么？ 我丁文元呐。 丁文元。 哎。 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啊，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 哦， 哎，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 嗯嗯， 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